受起落，谁的天空永远开阔，多少风雨独自走过，漫漫长夜抚慰伤口，如今有你我不寂寞，再多折磨都能承受，重重打击仍不肯放弃，因为你是我的所有。 这么久了，我

存在。亲爱的你，我这一片梦不改，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。